做这个不重要，注意都对这个注意这个看，这个重要。做秘书这个手的看了无啥，因为我不是注意手，我是注意看。那是啥？你看的是看的发生，看的发生。所有一句话的。因为我修行走路的时候就看到你身躯嘛，一步来身躯一步走路，那顶看到了是看到身躯在顶动，那有时看到影，那其实是有一个想法出现，哎，这个影和这个身躯是谁的？普通讲话来讲无理由嘛，做影和身躯嘛，那谁影是假的，身躯是真的嘛？但是对这个看来讲是什么？这里不是看到的神，那里不是看到的神，所以是什么？所以免去注意那些看到的物件，你注意看，你本身注意到看到的物件了。但是你只能一点注意看到的物件来讲，你无安尼注意到这里看。特定不要讲没有。OK， 那是你无说，你袂知人家是，唔知，有时你知爱做人家，唔爱注意人家是，注意探亲戚，这个很重要。因为那时你无注意探亲戚来讲，你知其他人家，你知无清楚，因为探亲戚有滴是心事有定了。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你知道的东西是不清楚的，不认清，像个是讲我叫人家紧张的时候，你看东西看不清楚，你想东西想不清楚，像个若是讲你是不地震，你整个摇来摇去，然后你看东西看清楚无？佮东西可能摇嘛，就是他的物件无用咯，你感觉身躯用物件，个物件看无清楚，是变一准。所以心一准呢，心性无在的时，这是会有贪嗔痴的时。较重要是注意一个，免注意其他事，先注意一个。那是一心在来讲，来去在注意其他物件，来注意较清楚。OK， 所以讲我能跳两拖轮啊，因为。跟北京透露两百路的讲究安尼款物件。 See the scene. Yes, to be aware of the scene, to observe the scene itself. The seeing, the hearing, the feeling, the knowing. 那这个意思是讲，伊的目的无important啊，最important的是咱的心，迄一种的情形。一乱的情形，所以也叫恁个，也叫恁个负责，个人事业负责，个人每工特别的注意。 有三个人家发生，并且那边讲掉吼，比如讲适应啦，的方，你也行，也是，等八九。Then, 就是一个演示， eye consciousness. So, when we place our little hairline, but also we saw your contact. So, when we see the music, we see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the form, so today we see Jin Lao Jin Si, you know, introduction to spiritual cultivation retreat. So see what to go to la kwe si ka ta ku e si ka ta chap to chi kwe. So to actually si kan ye chi chi kwe dong ba lu e jia si la ka chi lang kya mo chi ku e si kan. Jia si ho de si jin chi kwe diao lai. Ka pe pe. Ni ka ki. Eventually seeing this and cool.